之外的人们来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先们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

翅膀。